果能够倒回，我还是不会后退。好奇的我总是不顾一切去寻觅未知世界，曾责怪你的爱不完美，年少的我不懂离别，最后一刻是你让我体会，爱本身就是完美。每当我又想起你，扬起的第一颗心就会变换成你守护我的眼睛，每次得到和失去都是成长的意义，我会珍惜那些有你的记忆。曾责怪你的爱不完美，年幼的我不懂离别，最后一刻是你让我体会，爱本身就是完美。每当我又想起你，扬起的第一颗心就会变换成你守护我的眼睛，每次得到和失去都是成长的意义，我会珍惜那些有你的。保护着我。